是空金甲无银，阮的生命毋值钱。别人啊若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甜蜜就出代志。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背字，人是好命仔，阮是咧做兄弟。窗外的野鸟替阮啼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虽然是做兄弟，阮心也真稀微，小酒伴阮度日子。过去啊的往事不敢提起，想要回头走怎样会无勇气。别人啊的生命是空金搁无银，阮的生命毋值钱。别人啊若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甜蜜就出代志。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背字，人是好命仔，阮是咧做兄弟。窗外的野鸟替阮啼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虽然是做兄弟，阮心也真稀微，小酒伴阮度日子。起啊的往事不敢提起，想要回头走怎样会无勇气。 回了家门，女儿有个小小心愿，小小心愿，再换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，吻干她那死儿的泪珠，安抚她那孤独的心。敲心坎，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纵千里山。天边归雁披残霞，相关在何方？沙挥不去苍白，海棠血泪。敲心坎，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纵千里山。天边归雁披残霞，相关在何方？风沙都不去历史的血痕，黄沙挥不去苍白，海棠血泪。风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老我的思念。